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5集，奉命三。沈妙在床上睡不着，从阳下午的话到现在还萦绕在他的耳边。他自己也万万没想到，苏夫人来沈宅的目的竟然是为苏明峰攀亲。想着从阳木着一张脸，一字不落地把屋中二人的话全部复述给自己听，尤其是一个大男人说着女人的话语，一口一个都是当娘的，沈妙就觉得有些想笑。谢静行委实是个人才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么个宝贝暗卫，不过想着想着又笑不出来了。苏夫人为何要为苏明峰来攀亲呢？从阳的话里，苏明峰自个儿对沈妙情根深重，这话沈妙是绝计不会相信的。且不说苏明峰就与他见过没几面，更何况那一日在街道上，苏明峰看他的眼神可是没有一点特别。莫非这是苏明峰的阴谋？沈妙想着，因为苏明峰想弄清虎头环的秘密，所以决定娶了他，整日朝夕相处，不怕查不出真相。或者以为自己成了他的妻子之后，就会对他和盘托出。可是这样苏明峰也实在是太亏了，为了查出真相，连自己的一辈子都搭了进去。大理寺的那些人都该愧疚的无颜面对父老乡亲了。谷雨从外头走进来，手中还抱着一叠衣裳，笑道： 哎，姑娘，明儿个要去普陀寺，夫人说得穿些素淡的颜色，奴婢拿了些颜色深些的衣裳，姑娘明儿早上起来挑着穿。 说着又替沈妙捡了捡油灯里的灯芯，说道： 姑娘今儿个也得早些休息，明日起早怕是有的路要走呢。 一提起这事儿，沈妙就觉得无奈。晚上的时候，罗雪燕的丫鬟过来和罗檀与沈妙说，明日他们三人一起去普陀寺上香。罗檀没有去过普陀寺，自然高兴得很，沈妙却有些兴致缺缺。普陀寺算是定京城的一座名寺，坐落在城北的一处半山腰中，据说那里的菩萨和佛祖很灵，最灵的还是一棵结缘树。年轻的女子在庙里僧人那处拿铜板换一些红绳，将红绳系在荷包上往树上抛洒，若是红绳带着荷包挂在树上没有被扔下来，就说明月老听到了女子的祷告，会为女子带来一桩好姻缘。那棵结缘树沈庙前生也去过的，为了与傅修营能够结成连理，他还一口气买了100个红绳往上抛。后来这事儿被沈清和沈月无意中说了出去，还惹了定坚城好一通笑话。因此沈庙并不怎么喜欢这棵结缘树，若是今日没有从从阳那里听到苏夫人和罗雪燕的一番话，沈庙也不会想到为什么，只会觉得临到年关了，罗雪燕是真的想要去上柱香。可是晓得了他们在正堂里说的那番话后，沈妙就明白了，罗雪燕哪里是想要去上香啊，分明就是想要他去结缘树上扔红绳了。沈妙心里一万个不愿意，甚至想着要不要装病，可是这样一来就太刻意了，而且罗檀兴致高涨，沈妙对罗雪燕又容易心软，想着也就是去扔扔红绳子，便也只得应了，只是心中终究还是有几分不舒坦的。这一夜沈妙睡得不太好，夜里做了好几回梦，梦里都是自己站在结缘树下往上头扔红绳，罗雪燕给他买了整整一木桶的红绳，沈妙扔的手臂都酸了，可是那做着自己记号的红绳却全都不见了，地上没有，树上也没有。正在他诧异的时候，却见树上坐着一个紫袍青年， 怀里揣着一大把他的红绳，冲他似笑非笑地勾了勾唇，问道： 你要嫁给谁？ 剑眉挺鼻，薄唇红润，一双桃花眼艳丽却锐如刀锋，正是谢锦行的脸。沈妙舒儿从梦中惊醒，就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，惊蛰进来的时候还吃了一惊，问道： 姑娘昨夜里怎么没睡好？眼底都青了。 沈妙摆了摆手，只觉得这个梦稀奇古怪，又带了几分不为人知的羞愤，干脆不说什么了。待用过饭梳洗好后，出了门，厅里罗玄烨他们都等着。令沈妙诧异的是，除了罗檀，沈秋和罗玲也在。罗雪燕道： 既然是上香，小辈们都一起去吧，也求个佛祖保佑。 沈信开口道： 哎，那我也一道去。 你去什么？ 罗雪燕恨他不懂眼色，说道： 你就别去了。 沈秋纳闷，为什么他爹就不能去了？沈妙心中却了然，罗雪燕看来不只想让他和罗檀扔一下红绳，大约也想让沈秋和罗玲也扔一扔。毕竟啊，沈秋和罗玲也到了能娶亲的年纪了。不过结缘树不是女子才能去扔的吗？要真的挂上了，难道沈秋和罗玲日后要成为两个断袖吗？咦，沈妙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没有耽误太久，众人很快就上路了。普陀寺离沈宅的距离还是有些远，早晨出发，等到了的时候也快进晌午。一路上罗檀倒是兴致高涨，一直同罗雪燕问普陀寺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。而罗雪燕说着说着，果然将话头引向了那棵结缘树。罗檀听说了结缘树的消息后，觉得很是有趣，说道： 这和我们小春城的一个习俗倒是有些相似，不过既然普陀寺是名寺，应当这棵结缘树很是灵验。 他摇着沈妙的胳膊： 哎，小表妹，咱们也去扔红绳子如何？ 你不是不急着嫁人吗？沈妙斜眼看他。罗檀轻咳两声，说道： 话虽如此，入乡随俗嘛。 罗雪燕也道： 娇娇、檀爱，等到了普陀寺，你们二人也一起去扔扔红绳子，不管嫁不嫁人，总能讨个好彩头不是？ 罗檀兴奋地应了。沈妙早就知道他娘是怎么打算的，心中无奈，也只得顺从。却说他们这头正在路上，这在名其存在了数百年的古寺其中一间禅房内，佛香袅袅，此刻却正坐着一名年过古稀的僧人。这僧人生得慈眉善目，真的如佛祖座下的弟子一般，披着大红袈裟，手中一串佛珠，一个一个地捻着。他身边的年轻僧人问道： 师父，咱们等在这里已经好几日了，那有缘人真的会来吗？ 贫僧在此等候多日，就是为了等他到来。 老和尚淡淡地说道。 可是已经等了许久了。 那小僧人大约才十几岁，正是年轻好奇的时候，快嘴接话道： 什么时候才会来啊？ 老和尚不言，只是默默地转动手中的佛珠。突然，他转动佛珠的动作停下，手指间反复抚摸着一颗浑圆的佛珠。半晌，老和尚微微笑了： 就来。 他说。等沈庙一行人到了普陀寺的时候，还未到晌午。也许是今日马儿跑得卖力，或者车夫赶车赶得好，亦或是路上平顺了许多。总之，往日要两个半时辰到的路程，今日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。几人跳下马车，沈秋和罗玲也翻身下马。眼见郁郁葱葱的树林里，半山腰中正坐落着一座古寺，因着层云叠嶂，竟仿若仙境，加上远处佛音辽远，不由得让人生出敬畏之感。罗檀感叹道： 啊，真有名寺风范。 罗雪燕吩咐道： 秋儿、灵儿，你们先去落马，我带谭儿和娇娇进去。 沈秋和罗玲走后，沈府的侍卫便跟着沈庙一行人。罗他老远就看到了外头的一棵挂满红绳的树，问道： 这就是结缘树吧？小姑你快来看，好大呀。 罗雪燕笑道： 咱们先去买红绳吧。 沈庙跟在他们二人身后，心中颇为无奈。罗坦跑得又快，罗雪燕又是个风风火火的性子，沈庙反倒被落在后头。不过有沈府的护卫，还有暗处的从阳，沈庙也不担心。待随着罗雪燕他们走进一间佛堂的时候，沈庙的裙角突然被人拉住了。他回头一看，却见门槛边上正蹲着一个穿着道服的人。佛门重地，如何又会有道门之人？这道士一身的衣裳却是破破烂烂，面前摆着一只签筒，手里一只拂尘，不知为何却有几分滑稽。他大约不惑之年，翘着一撮小胡子，目光炯炯地看着沈庙。 姑娘，贫道看你印堂发黑，恐有血光之灾，眼底生青，亦有桃花之难，要不要贫道替你算一卦？ 哪里来的疯子，满口胡话。 惊蛰气愤极了，沈庙拔出自己的裙角，就要目不斜视地往前走。只听那人开口道： 哎呀，奉命虽好，求困一生，可惜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